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因为自己身体上的缺陷感到自卑。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哎，你看过帕丁顿熊吗？ 啊，你是说那个英国电影啊？ 对， 第一部看过，还不错，那只熊挺可爱的。去年底上映的是第二部吧？ 嗯，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其实我也没来得及去电影院看第二部，我是刚才在宿舍电脑上看的。 好看吗？ 跟你说，第二部比第一部还好看，而且特别暖。 是吗？那回头我也找来看看。 特别是里面有一个熊瞪的情节，笑死我了。 熊瞪？ 嗯，当时帕丁顿熊被冤枉关进了监狱，他不是一直都很有礼貌吗？对监狱里的恶霸也是，怎么都不生气。可是恶霸说了一句小熊婶婶的坏话，小熊就真生气了。不过他表达愤怒的方式不是骂人，也不是咬人，而是熊瞪。他就狠狠地盯着那个恶霸，眼神越来越凶。嘿，别说，还真把那个恶霸给吓住了，立刻就怂了。哎呦，那个熊瞪啊，凶萌凶萌的，太可爱了。 凶萌凶萌的，哎，这词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行，找个时间啊，我一定去看看那个凶萌凶萌的熊瞪，见识一下光靠眼神就能把人瞪怂的本事。 其实你要是想见识的话，现在就能见识到 啊， 我瞪人也有一手呢。 你不是吧？ 不信呢，我瞪一个给你看。 嚯，还真挺吓人的。这就是所谓的凶萌凶萌的熊瞪啊。 我可不觉得自己凶起来有多萌，小时候我就是靠这一手吓退过不少人呢。 你干嘛吓他们呀？ 因为他们老盯着我看呢。 是不是因为你太漂亮了？ 我刚进来的时候你没发现我的腿有问题吗？ 啊，我还真没注意，你的腿怎么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医院给我打针打到了神经上，所以我以后走路就一瘸一拐的了。 啊？ 其实在我4、5岁的时候，记忆里日子过得还是挺开心的，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爬山过家家，还爬树呢。 也就是说腿上的问题并不明显吗？ 刚开始是不明显，不过神经受损会导致我的右腿发育比左腿慢很多，所以年纪越大，两条腿的长度粗细差别就会越来越大。只不过当时我年纪小，不懂这些，所以还会照样和小伙伴们一起疯玩。但毕竟两条腿长短不一样，所以走路的时候经常会摔倒， 可我还是玩得没心没肺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 大概是六七岁以后吧，我发现自己走路的姿势和别人不太一样，特别是那些我不熟悉的人总是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特别害怕别人盯着我看，特别是盯着我的腿看。那些人往往先注意到我的脚，就好像是发现了外星人一样，然后目光会慢慢往上移，想看看这个怪物到底长什么样子。 外星人怪物什么的，这些有点夸张了吧。哎，你看我刚才都没注意到，就算有人看到了也不至于把你想象成那个样子吧。 可能大城市里比较包容吧，但是在我们老家大家对这种事可敏感了，只要发现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会议论半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爱疯跑疯玩了，没事的时候就想躲在家里。当时偶尔还会有一些小伙伴来我家找我玩，没人找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待在家里自己和自己玩。 你父母没发现你的变化就不说开导开导你？ 没有啊，他们甚至觉得我是长大了懂事了，知道不出去乱跑了，成了一个乖孩子，就连邻居都在让他们的孩子多学学我。后来到了上学的年纪，在学校里我只愿意和附近一起长大的小朋友玩，其他不熟悉的同学我都忘记了该怎么和他们相处怎么交流了。那时候我最痛苦的事就是下课以后去厕所，因为一路上会碰到不同年级的好多学生，他们都会用很好奇的眼神盯着我看，那种眼神真的会让我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会拼命加快脚步，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厕所，然后再飞回教室的座位上，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了。哦，一般我会叫上跟我关系好的小伙伴一起去，这样就有人帮我壮胆了。可如果他们正好不在，那我就自己忍着。 上学那么多年，你都是这么忍过来的，那憋坏了怎么办呀？ 所以我就尽量不喝水啊，这样就可以少去厕所了。一般不到极限的时候，我几乎是不会在学校上厕所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一放学就急急忙忙往家赶，就是为了回家能上厕所。 可这样也太遭罪了。 嗨，都习惯了。哦，还有就是体育课，那是我最不喜欢的课程。 老师没有照顾你的腿吗？ 就是因为太照顾了，所以我才别扭。每次大家跑步或者锻炼的时候，老师都会让我找一个地方坐着休息，所以我只能看着他们跑步。其实我真的很想和其他同学一样，不想被这么单独晾在一边，但我也知道他们是好意，他们锻炼完就可以自由活动，大家全都三五成群的做游戏，我也想玩啊，可是却只能像个局外人一样，根本融不进去。 是因为没人叫你一起玩吗？ 其实和我关系不错的也还会想到我，可每次我参与进去的时候心情又会很矛盾，我会担心自己因为腿脚不利索玩不好那些游戏，扫了大家的兴。 其实你想多了，大家既然愿意和你玩，说明他们是接受你的，即便玩不好他们肯定也能理解。 那时候哪想那么多啊，所以平时我几乎很少运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座位上待着，找不到事情做的时候就假装看书，所以我是老师和同学眼里最乖的学生。其实我只是想让自己显得正常一些，乖孩子装久了，我好像也慢慢相信自己是一个安静的人了，也不再承认自己是因为自卑才这样的。而且这样也有个好处，我课余时间都在看书，所以就算我不算聪明吧，但成绩却一直还不算太差。可是慢慢的我发现我的心里越来越病态了。 病态？怎么病态了？ 我越来越敏感，每次下课假装看书的时候，只要是听到好像是提到我的词，我都会担心是不是别人在议论自己，然后就想得越来越多，脸会红得发烫，又怕被人看到，所以就拼了命地用书挡着自己的脸，就跟鸵鸟一样。装鸵鸟可能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新技能。 现在想想，会觉得当时太捕风捉影了吧？ 有的时候可能是，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想的太多。有的人真会当着我的面笑话我。记得有一次放学，我自己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看见我，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我笑个不停。其实被人嘲笑也不是一两次了，我也觉得自己早就习惯了，可是听到那种笑声，我还是觉得特别丢脸，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或者干脆变成透明人也行啊。后来那个男生又开始喊我瘸子，旁边还有几个男生也跟着起哄，这是我最怕听到的字眼。我真的特别想逃，可是那条路又太空旷了，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我觉得当时自己真的是要崩溃了，我恨他们嘲笑我，也恨自己无能不敢反抗，更恨这个世界怎么会那么不公平，为什么别人都是正常的，只有自己偏偏不一样啊。那天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反正到家之后我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我跟我爸说我再也不想上学了，他吓坏了，问我为什么，可我除了哭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不和你父母说出心里话呢？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出来不就是在责备他们吗？他们当时也不是故意让我变成这样的呀，除了让他们自责，说出来还能有什么用呢？那天晚上我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梦里好像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一会儿笑话我，一会儿又同情我，一会儿讽刺我，一会儿又变得特别温柔。就因为这个梦，我突然明白了虚假这个词的含义。梦里边我捡起路边的石头向他们狠狠地砸过去，砸没砸中我就不记得了。 做这么压抑的梦是因为你心里埋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你始终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出口，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我找到了呀。 哦， 就是刚刚给你展示的熊凳啊。 这样啊，也是个路子，谁要是再笑话你啊，你就瞪回去。 对，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有了勇气，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梦吧。反正一觉醒来我还是按部就班的上学，但是突然就变得坚强了，只要再有人用那种眼神看我，无论是因为好奇还是讽刺，我都会用我的熊凳给他们反钉回去。有一次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男孩又喊我瘸子，我这次真的气急了，开始冲他大吼。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让自己第一次这么敢反抗，然后我就像疯了似的扑了上去，和他打了一架。 看得漂亮。哎，后来打赢了吗？ 我以为你会觉得女孩子打架太那个了。 虽然啊，我平时是挺反对一言不合就动手的，不过你的这一架我倒是觉得该打，否则真要憋出毛病了。怎么样，赢了吗？ 其实那个男孩比我壮，我都不记得自己挨了多少拳头了，但是我也豁出去了，打不过我就用指甲抓，也顾不上身上的疼了，最后还是被路过的大人给拉开了。后来我才发现那个男孩的脸都被我抓破了，他也开始嚎啕大哭。虽然我也在哭，但那不过就是一种挨打之后的本能吧。其实我心里美着呢，就好像有另外一个我一直在旁边静静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那个所谓的另一个你，其实才是被你压抑太久的真我吧？ 应该是吧。后来那个男孩在之后很多年都没有跟我说过话，就算是面对面走过，他也跟我假装不认识。不过毕竟我把他的脸给抓伤了，所以刚打完架的时候，我妈还是带着吃的东西叫我去登门赔罪了，还在他父母面前象征性的骂了我两句。不过也是象征性的，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很软弱，经常都是被别人欺负的份儿，所以他还挺为我的英勇高兴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别人说我什么了，因为我知道反抗了。当然别人不欺负我的时候，我还是那个乖乖女哈。 这就对了，其实只有真正的接纳自己，知道保护自己，那个乖巧的你才不再是你的伪装，而会成为真实的你的一部分。哎，那后来你还经常打架吗？ 当然没有了， 其实那天我也就是破天荒的爆发了一下，而且我发现自己的熊瞪已经很有威慑力了，别人要是看我，我就会盯他盯更久，直到把对方盯得不好意思了，我才收回目光。 有了这么一个武器还真不错。那现在你还经常这么瞪人吗？ 好像也没那么频繁了吧，感觉人越大好像就越宽容了，而且周围的人好像心怀恶意的也越来越少。特别是上大学以后，虽然大家一开始好像还会多看我几眼，但眼神很少带着嘲讽，还是关心的神情多一点，所以我现在也比小时候快乐多了。 那就好。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少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对方，但是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礼貌和尊重有多重要。而且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来，这是你的鸡尾酒。 哇，上面飘着这么多花瓣，而且还不是同一种花。 对啊，这里有玫瑰花瓣、蝴蝶兰，还有洋甘菊的花瓣。至于酒本身，是由沃德嘎、桃味利口酒、杏子白兰地和苹果汁调成的。不加花瓣的话，这杯酒原来的名字叫印象，加了这些花瓣，我想重新给它起个名字，叫做花店印象。 名字还能随便起呢？ 这鸡尾酒啊，本来没什么定式，这杯酒呢是专门为你调的，名字也是专门为你起的。 哇，没想到那么凶的瞪完你，你还原创了一杯酒给我。 谁让你瞪眼瞪得凶猛凶猛的呢？其实啊，送你这杯酒就是想问你，你觉得如果你去逛花店的话，哪一朵花最像你？ 啊？这个问题好奇怪呀，我还从没把自己想象成过哪朵花呢，就我这个样子。 你听过世界上唯一的一朵花的那首歌吗？ 没有。 那首歌在日本家喻户晓，歌词甚至写进了他们的小学课本。我一直很喜欢那首歌的歌词，大意是在花店门口看着各式各样的花，虽然人的喜好各有不同，但是每一朵都很漂亮，在这当中谁最美丽，没有这样的纷争，为何我们人类却要如此互相比较？我们都是世界上唯一仅有的花，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品种，单纯的为了让那朵花盛开而努力着就好。我把这首歌的歌词送给你，我想跟你说的是，用熊瞪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只是学会尊重自我的第一步，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培养自信，自信到即便再有人嘲笑你，你也可以不再用熊瞪的方式去回敬他，而是能真正平心静气的做到无视，甚至用微笑回应他们。 这个有点难吧。 其实这个世界上从没存在过一朵完美的花，对你来说腿不完美，对别人来说他们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我自己也有，但如果只盯着自己的缺陷，就会忽视自己绽放时最美的那一面，这才是你自卑的根源。 可能我还没有真正绽放过吧。 不是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朵绽放的花，从你出生的那天起它就已经开放了，直到生命的终结，所以在它凋谢之前，请一定要抬起头，好好欣赏一下这朵花，可是绝无仅有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童年学会一件事，假装坚强掩饰自卑，原作小妖初雪，改编制作程涵、张尚佳，演播周湘宁、陈光，录音严乔峰。